如果找到有生菜沙拉，我个人也不建议，介意。而且很新鲜又便宜的。好吧，我们就按时间开始。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赐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聚集在这里，有这一段时间。求你祝福你的儿女们，也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所讨论、所教导的，虽然也许会让我们觉得很烧脑，但是最终我求你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此都能够对你发出赞美，发出赞叹。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我们今天只看一段，是西敏信仰告白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就一起念一次好了，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念。神既预定选民得荣耀，便借着自己永恒自由的旨意，预先安排好达到此目的的一切手段。因此拣选者虽然在亚当里堕落了，却蒙基督拣选，借着圣灵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呼召他们对基督产生有效的信心，并且使我们称为义。拣选的人，这段的中文翻译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用的是新译本，在第32页第一行，借着圣灵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有效的呼召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有效的他把它移到下一段，变成形容词，它应该是助动词。他有效的呼召他们，使他们对基督产生信心。 OK， 也许这听起来是有一点小小的差别，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是会有蛮大的差别。就是这边先贤们要强调的是，当上帝呼召圣徒的时候，一定是有效的呼召。对蒙拣选的人来说是有效的呼召。 OK，有效的呼召的人就会对基督产生信心。 OK， 最后一段，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中文的翻译把最后一段非常的简化，但是我觉得他翻译的其实已经达到他的意思。但是最后一段其实在历史上如何解读这最后一段，英文是，如果你有原文的话，它上面应该是写着 Neither are any other redeemed by Christ, effectually called, justified, adopted, sanctified, and saved, but the elect only. 这段经文在历史上有造成一些争议。等一下有时间，这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如果你按照它字面，按照正常的意思读的话，就是按照中文的翻译。其实最后一个要讲的说，这一切所有的恩惠，被呼召的恩惠，被称义的恩惠，被赐予儿女名分的恩惠，被成圣的恩惠，得救的恩惠，都赐予上帝所拣选的人。 OK， 应该是这么说，但是有一些人因为他神学上的立场，会这段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解读。等一下我们也许有机会可以讨论。在我们看 3.6 之前，其实 3.6 它是很浓缩的一段，里面有其实讲蛮多东西。最主要的它是讲上帝的拣选 的对象是特定的。我不记得我们之前那个什么所谓改革中对于救恩的五大要点，它是用特定还是用有限？有限，对不对 ？Limited atonement。Limited atonement， 我觉得，大部分的神学家现在都认知那个并不全然表达这边所讲的 limited atonement， 好像就是上帝的救赎是有限的，但是上帝的救赎的功效是否是有限的？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死的这个价值，他的功效是否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是无限的 ，right？ 但是他的对象，他施展的对象却是特定的。我不会说，我不喜欢用有限的，却是指定的。他指定已经，上帝在永恒的旨意之中已经，已经 predestined 或者预先选定。等一下，我们也会讲预先选定和好像预定、预选和预定这 predestined 和 preordination 这中间的差别，为什么先贤会用这两个字表达？其实是同一个旨意，但是是为什么用不同的字来表达？所以他应该 limited atonement 应该是我觉得比较好的英文是 definitive 或 definite atonement， 特定的、特别指向的拣选。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呢？如果我要说拣选是特别。特定的拣选，而非什么？这是针对另外一个什么？不是特。其实有限和特定表达是同一个概念，但是，我刚要强调的就是用特定比用有限这个字眼更加表达。这边说，就是其实也是符合圣经所讲的。如果我说救赎是特定的，而非什么？普遍可以这么说，或者说没有特定的对象，也就是说有一种概念，就是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就了那个救赎的工作，那么可是这救赎工作的对象并没有特别设定，譬如说预定是博瑞会得救、子恒会得救或者廷芳会得救，他是工作放在那，那你要不要得救，或者你要得到这个救恩、领取这个救恩，是取决于人是否归向耶稣、是否信耶稣，人凭着自己的选择要不要得救。 OK， 这个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种的得救就是一种普遍的或者 general redemption。 OK， 那要他并没有特定得救的对象，而是一种开放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得救。OK， 我想稍微停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三章或者之前所讨论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问一下， 是 昨天上礼拜提到的，就是家里面那个，说悔改信耶稣。 是， 那其实在国训提供的那个讲义前面，他有讲说是在基督里才有接下来的动作，而不是有前面的动作才在基督里。所以在家里面那个关，那个我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问题，还是说我解读上面有错误，就是说悔改信耶稣，悔改信耶稣的人就会得救。那对我来讲，我会认为说应该是预定会得救的人才会悔改信耶稣，就是有圣灵在他里面，他才有 是， 而不是好像说，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相反的感觉。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这样子来表达，有谁会不同意？人要得救就必须悔改，也必须信耶稣。为什么我讲话都要这种两个负面？ 大家是不是都同意，人要悔改就必须啊，不，人要得救就必须要悔改和信耶稣，是不是？大家都能够同意，对不对？我想，不论是你要说你是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或者是阳明念的，你是基督徒，你就大家都会同意这个。那这个争辩是在哪里呢？争辩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人如何悔改，人如何信。最终最终的那个因，人为什么能够悔改，人为什么能够信？亚米念会说，最终最终最终，上帝可以给你很多的恩典，也可以给你预备很多 prevenient grace， 就是为你预备很多预先的恩典，但是最终最终人还是必须做自己全然自由的决定，决定我要信或者不信，我要不要悔改或不悔改。这亚米念也会说恩典，但是也许是 99.9% 的恩典，但是 0.1% 最终那个取决的那个取决点，那个最终的是你自己的决定，而那个决定是全然出于你自己，为了要维护人的自主，人之他会说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说人有其道德责任。 OK， 我们也会说，是不是人必须要悔改相信才能够得救，以致得救，也会。但是我们会说，悔改和相信最终最终，人之所以能够悔改和相信，最终最终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而你必须要做决定。但是我们也会说，那个决定是出于上帝所赐予他拣选的人的恩典，其实就在今天这一段所讲到的，凡上帝所拣选要得救的人，在时候到的时候，会凭着圣灵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效的回应上帝的呼召，而被赐予信心，叫他能够信，叫他会成圣，会有儿子的名分，最终会得荣耀等等。 OK， 这样子解释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博瑞的问题，也我们都会同意必须要悔改，必须要信，那个差别可能就是那个悔改的动力在哪里，最终的原因是出于哪里。Okay， 所以我们也会说，那个必要性是你蒙拣选，但是你也必须悔改，你也必须信，但是那个必要你可以看得出来。然后我们说必要的时候，那个必要就是上帝所指定你必须用这种方法才得救之必要，而不是说我出于自己我必须要做出这个我才得救。 这是就是所谓的第二因。 对，我们会说，我们会说这个是第二因。对，小贝，你是不是有相关的问题？ Middle knowledge 其实就是我们会说，上帝的知识和上帝的旨意中间是没有间隙的，或者，你用英文一个字叫 coterminous。是这样子吗 ？coterminous， 他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知识多少，他的旨意就多少。Middle knowledge 会说，有一些上帝的旨意是在他的知识之外，也就是说上帝并不知道人受造的人在时空之中会做出 A 或者 B， 直到他做出 A 或者 B， 但是上帝可以预先知道他做出 A 或 B 而预定拣选，如果他做出 A 的话他就得救，如果他做出 B 的话他就灭亡。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的预先的旨意，他甚至也可以说上帝有旨意，但是这个预先的旨意就不是建立在上帝的知识上面，因为上帝是有其不知的。也就是说，这种 middle knowledge 基本上是把上帝的 simple intelligence 和上帝的 knowledge of vision， 我们之前我忘记中文的名字，就是说上帝他的是无所不知的，在他里面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在他里面就是按照他本性所有的事，就是这包括所有的可能。 那有另外一种知识，神学家会说那是这个就是按照他本质的知识，或者 simple knowledge， 就是单纯纯一的知识。这个知识是包含所有一切可以知道的事情。但是有另外一种知识叫做 knowledge vision， 或者看见知识。这不是说好像有另外一种知识，而是在这所有的知识之中，又有一种是上帝特别知道在创造的时候什么事情会成真，就是他知道现在过去未来。所以 knowledge vision 是关乎受造物的这个范畴，他所创造世界范畴。而在上帝的知识之中，他没有不知道的。但是 middle knowledge 就 introduce， 而且他的旨意，凡在受造物中所发生的，我们之前有提到，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所发生，没有一件事发生是在他的旨意之外， right？ OK， 但是 middle knowledge 要声称有这样子 knowledge 的人，是背后主要的动机就是要维持，在上帝预定的旨意之中，还有人可以完全凭着自己的意念、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意志所做出的决定。而如果这个是完全的自由，那你就必须说这个是连上帝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都不知道他会如何做决定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 knowledge 之间就有一个 fissure， 有一个中间的差别。但是我自己会认为其实他逻辑上面也并不是很通。秀良， 那如果是文盲呢？如果是文盲呢？ 文盲？ 对，就是可能生下来也就 智 的。哦，不是智，然后呢？文盲怎么样？ 他如何得救？ 听到，信道要听到。 可是他文盲啊，他 啊去听， 他听的不知道是什么。 好。你还是人，你还是要听到。你预设他听不懂，对不对？ 没有，我预设他就无法理解。 对，这你没有办法理解。其实这就是我们对孩子们的看法也是如此。我们预设孩子们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们，他听过福音，他也某种程度可以表达他的信心，我们就会按照宽容的判断，就说他是蒙恩的人，他是得救的人，他是有永生的人。OK， 菜市场的阿嬷，他没有办法读圣经，但是他听过福音，他也可以说我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信我是罪人，我信他从死里复活，我认他为主，我口里承认他为主，我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称义就得救。这样就好了。 可是有一种是生病的，他没办法 验证。Yeah， OK， 那你怎么办？你们觉得怎么办？反正他也听不懂，他也听不到，无所谓啦，反正有上帝的旨意。一样，你还是按照上帝所赐给你叫人得救的方式，你做你该做的。其实这个背后的预知，秀良就是预设，如果人很聪明，有分辨能力，他听到福音，他就应该可以得救。我今天讲到也会提到这段，其实这个预知是有一点，有点自我膨胀人的理解能力，你懂我的意思吗？没有人若不是圣灵的工作在他心里工作，让他能够听到，让他能够领受，没有人会得救。就算你再聪明，就算你的听力再好，就算你读再多的书，反而你读的书越多，你的智力越高，往往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反而不会得救，除非是上帝拣选他，在适当的时候叫圣灵在他心中工作，打开他的耳朵，叫他能够听。也就是说，我们预设，我们有一种预设，就是哦，人要听到福音，人要能够读圣经才能够接受，通常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们的信仰告白也说，圣经是白纸黑字，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但是人要认圣经为上帝的话语，为上帝无误的启示，必须有圣灵。不管是你的智力是在一还是在一百， 你的年龄是在三岁，还是在十三岁，还是在三十岁，还是在八十岁，不管你读过多少书都是如此。最终我们就是，不管你是躺在床上你觉得他听不到，你还是在他床边唱诗歌，你还是为他祷告，你还是在他床边读圣经，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叫他得救，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但是他是不是能够领受，他是不是能够听到，按照医生告诉你说他现在在昏迷状态，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上帝能够拯救我，连我这个耳目明聪的人，有受过教育的人，连我这种人都能够信耶稣，那我就应该说菜市场的阿嬷就能够信耶稣，躺在床上的病人他就能够信耶稣。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跟今天要讲的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上帝有赐下什么，他预定要拣选得救的人，他也赐下或者预先安排好达到此目的，此目的就是叫人最终得救的一切手段，或者 means， 或者方法，或者恩典的媒介，这些上帝都已经赐下了。什么是恩典的媒介，什么是一切的手段，之后他就讲有效的呼召、称义、被赋予儿女的名分、成圣等等等等。OK， 我们会继续讨论。有没有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想问一个，就是信的又不信的，他会失落。 好问题。我们这边好像有， 因为他最后第八点的说，就确知自己要到第二行33页， 哦， 永远不坚 持。没有，他是灭亡之子。 对，那他到底是，所以他一开始就没有蒙拣选，可是按照圣经来说，他永远都不会失落。 大家有听到庭方的问题吗？ 我没有听清楚庭方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可不可能失去信心？或者一个蒙拣选的人，他可不可能失去那蒙拣选的身份，是不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会怎么回答？因为 OK， 如果我们按照第三章这边来讲的话，蒙拣选的人是不可能失去这个拣选，因为这不是你自己的决定， right？ OK， 但是我觉得庭方所讲的是我们切身都会遇到的问题。有些人信耶稣，可是他到后来他也不信耶稣，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悲剧的，很可怜的是，有这样子人到最后他死前他都没有再说我是信耶稣，是我的救主。那我们按照这样子我们所能看，我们会说他没有得救。 OK， 有这样子的状况，他曾经似乎得救，可是最后却失去他的救恩。或者犹大是耶稣上到山上的时候，凭着自己的旨意拣选了12个人做他的门徒，所以他是不是在这个上面他是不是蒙拣选的？但是耶稣也说他已经保守每一个人，除了那一个灭亡之子。 OK， 那犹大是不是他曾经一度得救却失去了救恩？我们怎么说？这在约翰哪里？一书哪里？我们可以翻一下。约翰一书，老约翰有特别讲到这个现象。 二章。他说，从十八节最后一段，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末了了，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于我们。若是属于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其实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些经文，尤其是第十六，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如果记得没错，是第十六的引用经文 ，Note 16在32页，对，约翰福音第六章64-65节，他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头起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如果是如此的话，卖他的人有没有蒙父的恩赐？有没有到他这里来？就这句话的意思。他的确是跟随了耶稣，跟随了三年，但是他有没有到耶稣那里来？我们再看，出于神的，八章第四十七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人，蒙神拣选的人，才会听神的话，不是因为人听神的话，所以才被神所拣选。 OK， 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或者说那些失去，好像失去信心的，撇弃他的真道的人，那个他本来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如果是属于基督的，他不会失去信心，不会失落。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或者你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那边，在64-65节之后，马上耶稣要问一群人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然后那些人就说，这话甚难，有谁能懂？有许多他的门徒就离开他去了。这是约翰的用词，他说是耶稣的门徒，可是却没有到他这里来，离开他去了。或者另外一段经典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那边提到 OK 第四节开始，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而且有份于圣灵，并且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而且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有没有可能离弃真道？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接下来，就如一块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就是从上帝得福。如果你长出荆棘或棘藜，你的下场就是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也就是说，在这里是讲，你可以领受很多的恩典，你可以领受神迹奇事，你甚至可以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你甚至可以被道所感动，但是最终人要如何认定他有没有得救？你可以看着他最后所结出的果子。如果他离弃真道，老约翰说他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他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这其实是蛮可怕的。就像犹太一样，他可以领受一切的恩典，他可以陪伴主耶稣在他身边3年3年半，他可以看到耶稣所行一切的神迹，甚至耶稣差门徒出去行神迹奇事赶鬼的时候，我们说他也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他也可以医病赶鬼，但是最终他却，你要说失落吗？还是说他从来就没有得到救恩？ 他没有救恩可失落，他只是看起来他得到救恩，他只是看起来他相信，只是看起来他好像是跟随耶稣是门徒，但是他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是的话，他就不会背弃耶稣，他就不会从我们中间走出去。 Yeah. 就像人会来到教会，来到心服，他可以听到真道，他也可以蒙光照，甚至也会他会也会说哦，这个是真的。可是到最后，他到底有没有信，有没有新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有没有那个，就是看他最后是不是是不是忠实，就忠实到底。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你可以蒙光照，你可以尝过来世的权势，你可以甚至有份于圣灵，这些都可以，但是这并不表示你最终得救。所以彼得，老彼得会说，我们要怎么样确认我们的呼召和拣选？刚廷刚提到的，我们是有讲到圣徒的确据，西敏信仰告白会说，那并不是我们信心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这个确据，但是你没有确据，并不表示你不得救，甚至你会跟怀疑或者你的信心会挣扎很久，这并不表示你没有得救。但是也圣徒也可以叫你的呼召和拣选越来越确定。凭着什么？彼得前书那边的，对，那边讲的是什么？Yeah， 结出果子，跟希伯来书的这边讲的是一模一样。你每个人都有领受语，都有领受圣灵的工作，都可以听到真道，但是最终你要怎么确定？你看你是不是结出果子？OK， 这个我们之后都还会再讲。我们再看那个三章第六节。我想特别 OK， 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想特别请大家再看，我们通常会说人得救，但是我们通常比较少想上帝拯救人的目的。但是先贤们，这里有提醒我们，上帝不只是拯救人，他拯救你是有目的的。是什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说第一句，既预定选民要得荣耀，最终的目的，你不是只是得救，你不是只是诚意，你要最终要得荣耀。那这得荣耀是怎么样？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荣福直观，眼见基督的荣耀，眼见上帝的荣耀在基督面上等等。 OK， 最终的目的是要得荣耀。手段呢，我们也很少想到哦，得救还有手段。也就是说，你要得到这最终的目的，我们现在还未得荣耀， right？得荣耀是将来的事情，讲到说 glorification， 将来的事情。从现在到得荣耀之间，我们要怎么样？中间的这个过程或者手段，先贤们说已经预先安排好达到此目的的一切手段。问。而且我们现在已经一同坐在天上。 对，但是也是用过去式。 对 啊。那很多人很难理解说，我也觉得是感觉起来是，一旦感觉就是未来。就是圣经用的状态就是过去。 有过去式，也很明显的有未来，对不对？ 罗马书八章，哥林多后书四章，现在所受的苦楚与未来将要得到的荣耀是不足为比的。现在的苦楚是自沾自清的，因为未来要得荣耀。我们现在讲的 glorification 是讲说那个未来还没有得到的。但是 there is a sense， 的确也就是我们现在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如果也许廷芳可以这样表，我们已经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我们还要复活，这样可以理解了吗？总是有这个层面。但是我们今天主要 focus 是讲说最终的那个目的， the final destination。 我们通常是用 glorification 来表达那个最终的目的。你不只是上天堂，你上天堂就是得荣耀，这得荣耀关乎你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你用这复活的身体要眼见你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到六节。 OK，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 OK， 回到这个，你要得荣耀之前中间还有手段，来，这个也是你救恩的一部分。上帝并非只是预定你要蒙恩然后你就看着办吧，他不只是预定你要蒙恩，他不只把那个最后的目的给你，他把所有的一切的手段都已经安排。我们其实很少想到这一点。我们也许会说我们得救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确是得救的一部分。你看先贤们用的说，他说在三十二节，他会有效的呼召你对基督有信心，是借着他的圣灵，而且是在适当的时候。然后呢，什么有称义，被赋予儿女的名分，有成圣，还被保守，一直到借着信心，一直到得救。他说 unto salvation， 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圣事，是你保守得到这个救恩最终的目的。或者说罗马书八章那边讲到说，我们还在与万物一同叹息，等着身体的救赎。哎，我们不是已经得赎了吗？ OK， 是这样子的意思。也就是说救恩不只是因信称义。Lutheran 比较容易，路德中比较容易把救恩 compact 缩减为就是因信称义，就是得救。改革中会说得救其实如果你要讲的话，就是与基督联合，在他里面你享受一切上帝在创世以先，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你属灵的福气。这福气不只包括因信称义，也包括因信成圣，也包括被赋予儿女的名分，也包括你可以回应他有效的呼召，最终也包括要得荣耀。这一切都是救恩，或者你要说 the benefits of salvation， 救赎的恩赐。救恩是这样完整的赐给你的，你不可能只 partake， 只取其中一部分而没有另外一部分。如果你说你是得救的人，在这个理解之下，你可不可以说，哦，我已经因信称义了，可是我不需要成圣，我已经得救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不可能，因为救恩是完整的赐给你的。你如果因信称义，你也必然成圣，你到最后也必然会得荣耀。 OK， 如果你只想这样子去理解的话，这都是基于最终都是基于上帝的拣选，这应该可以给你带来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成圣在这个过程上面，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软弱，我们都会跌倒，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虽然因信称义，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你要知道，既然你已经蒙拣选，既然你已经因信称义，既然你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他也必靠他圣灵的大能保守你，拯救你，拯救到底。或者用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的，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会完成这工作，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OK，所以不只是给你最终的目的，也将你达到这个目的中间的手段或者过程，他都已经预定。因此我们会说， 成圣或者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否是必要的？有好的神学改革中毫不迟疑会说当然是必要的。这个必要性就像我们刚刚所讲，这个必要性不是因为它是你得救的原因，这必要性而是上帝指定你必行的手段、道路、媒介，唯一的走向天堂的路。人若非有圣洁不能见主。 OK， 所以蒙恩的人也必然使用恩典，因为上帝不只指定人要得救，也指定人要得救的道路、方法、手段或媒介。这个小贝好像这礼拜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在蒙拣选的人是否要信这一类的问题。可不可以说我就是蒙拣选， 我已经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赐给我一切属灵福气，我不需要信。 No， 你需要信。你蒙拣选的话也必然会信，也必须要信，因为有圣灵在你的工作。你本来是不可能信，也不愿意信，也不能信，但是你必须要信。那这个信心是不是你自己的？哇、well, ，OK， 我们知道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 ，right？ 你能够信，不是出于你自己，都是蒙恩。腓立比书1:28，以弗所书2:8-9。那我再问一次，这信心是不是你自己的 ？Yes， 也是你自己的。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因为 why？那个信心的动作是不是你的动作？你必须要信，你不能说哦，反正我已经被赐予这些，所以我就任凭自然吧。你必须要信，你必须要听到，你必须要信到，你必须要认耶稣基督为主，你必须要知道他是谁，你必须要知道你所承认的那位主是谁，你必须要知道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是谁。这一切都是你做的，但是最基本的原因，你之所以能做，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工作。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们在此就有所区分，这个区分叫做那个信望爱里面有提到，我好像在成人主义学有提到这区分。区分是act 行为作为和 power 或者 habit 上面的区分，意思就是人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死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信，死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悔改，但是圣灵却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拣选，在适当的时候就有效的在我们的心中工作，让我们有效的回应上帝的呼召。那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能力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叫我们赐予我们这个能力，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他。 OK， 但是那个动作，那个信心的信或者那个归向是谁的？不是上帝为你信，不是圣灵帮你信，是你信，你被赐予这个 habit 或者你被赐予这个 power， 你就要行出这个，不管是信心还是成圣。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如果你开始这样理解的话，你就可以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就是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行为上的要求，因为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 No， 那你还是要有所成圣，你还是要有信心。这也会避免另外一种，就是律法主义，完全就是凭着那个信心，好像就是我们就是凭着你的信心或者凭着你的行为来判断。因为最终你之所以能够信和你之所以能够有善行，都是耶稣基督他的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让你能够信，都是因为上帝在你心里面工作，叫你行出他早就预备要你所行出的好行为，这样子。啊 ，sorry， 天讲的又有点多。这个讲义有一个概念，跟这段是很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刚我讲到的那个最后一段，就是一切的恩惠只蒙到，只临到所蒙拣选的人。这带给我们，这上帝如果要你得救的话，他是将所有的救恩的一切的恩典都加诸给你。OK， 中间是没有段落的。或者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就是基督所获取的救恩的，在十字架上为你所获取救恩的好处，和这个救恩实际的施展在你的身上，中间也没有段落。如果你是蒙恩的人，如果你是蒙拣选的人 ，OK， 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会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的确是这个救赎的工作，对有一些人有其效力，他可以听到呼召，他可以信，他也可以，甚至可以某种程度上成圣，但是他最终却没有得救。其实这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理解刚刚廷芳或者我们都可以看到的现象。但是他们也会说，耶稣基督的确也为这个人赚取了这个救恩，他们也领取了某一些救恩，只是没有领取全部的救恩。但是按照这个理解，耶稣所赚取的和圣灵之后他的圣灵所施展的中间是没有差别的，就蒙恩，就蒙上帝在永恒之中所拣选的人来说。那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譬如说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尝过来世的权势，有份于圣灵，这些人呢，我们不会说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他们领受了某一些的救恩，而没有领受全部的救恩。我们会说，这就是圣灵普遍的工作。好人坏人都有可能领受圣灵的恩典，但是这并不是那个 saving benefits， 就是可以拯救人的那个好处。虽然外在看起来是一样。OK， 好，最后一段我干脆去讲一下。就上帝的救赎的旨意来说，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或者说在时空中运作的时候，神学家会用一种三重的架构来理解。怎么说？我们就用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与基督联合？如果以弗所书的作者是那个保罗，可以说上帝在创世以先就叫我们他在他的儿子里面领受所有一切的属灵福气。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是在创世以先就与基督联合？某种程度是，因为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经文又说，在十字架上当耶稣死的时候，我们是与他同死同复活。所以在2000多年前，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某种程度我们是在那个时候与他一同死，也与他一同复活。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 right？ 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当我们领受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信心与我们的主联合， OK？ 那个是在确实那个救赎确实运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这三个层面在圣经里面都可以说，在某种意思是我们在永恒之中与基督联合，在历史上是与基督联合，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与他联合。如果我们在十字架不与他联合，我们就无份于他的救恩。但是这个联合实际的是在时空中的某一刻，在2000多年之后，在台北的某一刻，他实际的跟凭着信心，我们会说子恒或者小贝领受了耶稣基督。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以基督联合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你可以将这个适用在其他的 其他的概念上，包括刚才廷芳所讲到那个glorification， 所以有一个 sense 我们是已经得荣耀的，但是这个荣耀在世界上并不是最终那个荣耀，是凭着信心才可以看得到的荣耀。但是我们的确也说，我们现在就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宝座上，但是我们仍然等待我们身体的救赎等等等等。OK， 最后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我本来要讲说，上礼拜那个国俊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注意在第六章第三节那边，特别有讲到说，有些人是被选定得永生 （predestined）， 然后其余的人是被预定 （preordained） 受永死。其实都是出于一个意志，不是有两个意志，但是结果却不一样。那先贤们会用两个字眼，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提醒人，虽然都是出于同一个旨意，但是人之所以得救，那是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所以人得救最终的那个 cause 是上帝的拣选和恩典，但是人得到永死那个最终的 cause，上帝不是罪的始作俑者，所以不是上帝，而是因为人犯罪，是每个人都本来就应该是受到上帝的惩罚和审判，是适于这个动机，所以他们用了不同的字眼，背后的就是把这两个结局，还是虽然都是基于上帝的旨意，但是做其区分，简单的说大概是这样子。OK， 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借着这堂课思想我们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妙，也是多么的不配，但是却是又是多么的可喜乐的，也就此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敬拜是蒙你的悦纳，让我们自己也得益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